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17中国设计节向青年朋友们发出邀请。9月7号下午，大兴团区委联合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三所高校，发出了倡议书，号召各高校学生和青年朋友积极参与到2017中国设计节中来。参与到中国设计产业发展建设中来，为中国设计产业注入新的元素。 近日，大兴区政府对辖区内三座抗战文物飞机堡进行大修，还对其中一座进行合理利用，布置了侵华日军飞机掩体大兴抗战历史展，既对文物形成保护，又赋予它们教育意义。据了解，这次修缮的三座飞机堡位于西红门镇，属于文物普查登记项目。社保庄村飞机堡在修缮以前被当地村民用作住房，在飞机堡入口垒上砖墙，增加了门洞和窗户，内部用砖墙垒出隔断，变成一大一小两个房间。 9月3号，全国第13届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在杭州黄龙体育馆举行。9月5号上午9点47分，从杭州师范大学传来捷报，来自大兴一中的万芳以2分08秒52的成绩夺得了全国第13届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中学组女子800米冠军，为北京代表团赢得了第一块金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2017中国设计节向青年朋友们发出了邀请，号召各高校学生和青年朋友积极参与到2017中国设计节中来，参与到中国设计产业发展建设中来，为中国设计产业注入新的元素。9月7号下午，大兴团区委联合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三所高校发出了倡议书，号召青年和在校学生参与设计节以及设计产业发展。 光华设计基金会理事长张琦表示，设计是面向未来的，青年设计人才是最具有创新精神的群体，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生力军，是现代人们先进生活方式的缔造者。中国设计发展到今天，青年设计师逐渐探索形成自己的思想观，他们将承载着中国设计向下的引领和向上的承接。 从9月8号到10号，2017中国设计节在大兴区拉开帷幕。9月7号下午，三场主题展览率先与公众见面，他们分别是住房城乡建设部第2届田园建筑优秀实力展、一带一路历史建筑摄影展和北京水文化遗产主题展。这次在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的展览正式面向社会开放。 一带一路历史建筑摄影展由中国建筑学会和北京建筑大学联合主办，展览在收到的3000多幅历史建筑摄影作品中，评选出了100多幅作品进行展出。展出的摄影作品中有缅甸、泰国的佛塔、柬埔寨、印尼的石造佛、 印度的泰姬陵、伊朗土耳其的清真寺、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与红场上的华西里教堂、希腊的雅典卫城与滨海教堂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哈萨克斯坦、意大利、印度等2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建筑风貌。 策展人林明树表示，“一带一路”历史建筑摄影展展示了中国古建筑摄影的最高水平，展览为国内外古建与摄影艺术交流创造了良好契机，给青年学生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国外建筑设计艺术的难得机会，对于国内学者领会借鉴西方艺术内涵、激发东西文化融合的成果具有积极意义。水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也铸就了城市的繁荣。北京水文化遗产主题展通过展示河渠故道等影像资料，向观者展现了北京水文化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的北京曾经是一个河流遍布、清泉四溢的江北水乡，如今北京的水环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由水城变成了旱城。近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城区河流消失了一半，大多数的河流都存在污染现象，区域内所有的泉池消失，许多桥闸也在城市化的变迁中遭受破坏，水文化的延续令人担忧。 面对严峻的形势，北京建筑大学王崇臣教授水文化遗产团队主动发起水文化遗产保护的号召，团队在2015年成立，成员都是在校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在近2年的时间中，他们走遍北京18个区县，拍摄照片10000多幅，积累文字20万字，系统调查了北京200多处水文化遗产的现状和历史信息，建立了北京水文化遗产数据库，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了水情水文化教育活动，开通了北京水文化遗产公众号，出版了北京水文化遗产书籍，将北京水文化遗产从专家眼中送入大众视野。在这个基础上，团队针对不同现状，对水文化遗产的抢修与保护提出了自己的实施方案。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政府对辖区内3座抗战文物飞机堡进行大修，还对其中1座进行合理利用，布置了侵华日军飞机掩体大兴抗战历史展，既对文物形成保护，又赋予它们教育意义。据了解，这次修缮的3座飞机堡位于西红门镇，属于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寿宝庄村飞机堡在修缮以前被当地村民用作住房，在飞机堡入口垒上砖墙，增加了门洞和窗户，内部用砖墙垒出隔断，变成1大1小2个房间。 大白楼村的2座飞机堡，一座被当作库房，另外一座还有人居住。记者2014年探访的时候，2座飞机堡周围环境脏乱，内外堆满废品干柴，但是主体建筑基本完好。在修缮以前，属地政府首先对这些老建筑进行腾退，接下来对3座飞机堡进行加固以及环境整治。其中大白楼村的一座飞机堡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记者在现场看到，飞机堡内开办了侵华日军飞机掩体大兴抗战历史展，为了保证安全，建筑顶部搭建了钢梁，室内安装了排风扇。展览内容包括大兴区抗战历史以及侵华日军在大兴的罪行。 负责布置展览的靳颖女士告诉记者，刚开始进场施工比较困难，因为掩体内不通电，但在区文管所的协调下拉进了电线，但是考虑到建筑是文物，不能在建筑主体上打眼，他们只能将电线从夹缝中穿进去，这才安装了排风扇、照明设施。大兴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侯文学告诉记者，这次修缮的是西红门镇遗存的飞机堡，等待明年时机成�熟，他们还会对旧宫镇的5座飞机堡进行修缮，争取在2019年以前完成这些抗战遗迹的保护。 本台记者报道，9月3号，全国第13届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在杭州黄龙体育馆举行。9月5号上午9:47，从杭州师范大学传来捷报，来自大兴一中的万方 以2分08秒52的成绩夺得了全国第13届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中学组女子800米冠军，为北京代表团赢得了第一块金牌。 据了解，这次学生运动会比赛上，万芳的年龄虽然不占优势，可是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她的发挥。她在比赛中让我们看到了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万芳热爱自己的班集体，虽然刚刚步入高一年级的她和新的班主任及同学们还不是很熟悉，但大家对她的名气早有耳闻。为了这次比赛，班级里给她加油的一幕更是让她充满了感动和动力。 比赛结束后，万芳跟大家说，这次获得冠军特别激动，比之前的任何比赛都有成就感，毕竟这是自己练体育这么多年来参加的最大型的一次比赛，期间与教练一同努力付出，也希望以后的自己可以更加努力，用更好的成绩回报为自己付出的教练、家人和帮助过自己的人们。现在在天津同时进行的全国运动会也是万芳今后努力的目标，这期间自己只有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自我，突破自己的极限，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也就是全运会。再高的目标没敢想过，毕竟要一步一步的来。 朋友们，立德新教引路人，新区庆祝第33个教师节师德榜样故事会现在开始。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报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以德为先，立德树人。9月8号上午，大兴区举办了庆祝第33个教师节大会暨师德榜样故事会。本次大会在大兴区少年工具厂举行，大兴区四桃班的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出席本次大会。师德榜样故事会在爱心与陪伴中拉开序幕，深情讲述了9位师德榜样教师的执着与坚守、成长与成功、快乐与幸福的感人故事。就职于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陈淼告诉记者， 我们主要接收的是智力有问题的，就智力障碍孩子，包括自闭症、脑瘫，然后发育迟缓。我们首先就是用就是教育加康复相结合，那所有课程啊、老师的选择、教学的内容啊，都是从学生的生活出发，然后帮助他们在生活上有一定的能力，然后为他以后的生活做一些基础，让他以后可以就是程度稍微轻一点的，能够到社会啊，能够到一些企业，能有一定的就是工作，能够养活自己吧。我就是内心挺激动的，我觉得非常感谢就是领导对我的认可呀。然后呢，我以后更加努力，为咱们新区的特殊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特殊儿童，让他们适应社会，学会生活。 据了解，参加本次大会的师德先锋教师有300多人，他们初心不忘，勇于直面教育改革，砥砺前行，敢于正视树人教育。同为师德榜样的大兴一中老师 张 雪 浩是高中化学老师，对于学生就是最好的教育其实是自我教育。我曾经跟学生说，我说如果你们不能做太阳，我希望你们能够做月亮。太阳呢是可以自己发光的，但是月亮呢，它是看着太阳，在太阳的照射下它也会发出光芒来。所以当你不能约束自己的时候，你要想好，你就要去靠近谁是你的那个榜样。其实吧，我觉得不是我做的特别的好，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多都做得很好。首先是学校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同时呢也让我有一个在反思反刍的这么一个机会。我想这个对我而言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激励吧，就以后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继续努力做得更好。 本次大会上，新教师代表12人，师德榜样20人，师德建设先进集体校长20人，师德先锋160人共同进行了集体宣誓，铮铮誓言撼动人心，发出了我区教育人立德兴教、勇往直前、改革创新、砥砺奋进的最强音。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小学大兴分校崔桂红老师的专访。 我喜欢崔老师，因为崔老师会教我们做值日，教我们上自习，我们现在扫地10分钟就能扫完，比好多大哥哥姐姐都扫得快，我们很骄傲。 崔老师很用心教我们，我刚开学拼音不知道怎么读，也不知道怎么写，同学们都说我很笨，可是崔老师不觉得我笨，崔老师还是用心教我。

面对种种隐患乱象，近日大兴区观音寺街道联合城管、安监等部门一起对团河矫治所对面的大棚种植区进行了整治。据了解，大棚种植区位于团桂路北侧，不少承租外地种植户多年来从田间地头搭建地窝棚看菜种菜开始，不断扩大居住空间，直至愈演愈烈，变成了全家的住宅房。 记者现场看到，这次拆除的四块土地的棚户多数是简易木质泥坯房，居住环境恶劣，地面污水横流，大量丝接电线交织密布。即便如此，所有棚户内彩电、冰箱、饮水机、煤气罐等家用设施仍一应俱全，混杂其中，一旦失火或者煤气中毒，后果不堪设想。这次观音寺街道及大兴城管观音寺执法队、安监等部门在充分摸排后，严格按照疏解整治促提升以及秋冬季安全消隐工作的要求，先后多次督促承租农户及时搬离，但是不少承租农户仍然拒不撤离。对此，有街道牵头组织多部门集中开展了私搭乱建专项清理。 当天，据街道及城管部门统计，一共拆除私搭乱建棚户60多个，拆违面积1000多平米，全部窝棚拆除完毕。下一步，街道还将与团河矫治所一同对这处种植区进行监管，严防安全隐患再次滋生。 本台消息，大兴区网格办通过对6个街道开展专项巡查，总共查出104辆僵尸车。北臧村镇日前启动集中清理行动，截止到目前，一共清理了8辆僵尸车。在林孝路街道一个小区门口，一辆破旧的白色奥拓汽车被停放在门口通道的边上，车体油漆脱落，后挡风玻璃破碎，一侧轮胎瘪气，车顶和车内部都有不少散落的垃圾。住在小区里的居民刘师傅希望能尽快将车拖走。刘师傅说，这辆车至少停这儿有1年了，如果使用年限到了，应该尽快报废，就这样占用道路影响大家通行可不好。 在清源路街道一个小区内，一辆从去年就停在消防通道的僵尸车已经破败不堪。网格监督员小宋将僵尸车拍照并通过系统上报给网格办，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找到车主，让他把车挪走。大兴区网格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解决僵尸车问题，区网格办出动了260名网格监督员，总共发现104辆。对于这些僵尸车，将由城管、市政市容、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集中开展整治。 本台消息，枣园社区内60岁以上老人有1690人。从2015年开始，枣园社区党总支携手十方园成立了心灵呵护服务队，每周三进行入户服务，发展到今天已经有36名志愿者，为社区空巢孤寡老人提供志愿服务268次。回忆起志愿服务中的点滴，队长李和平告诉记者，有的老人身体很不好，前段时间我们就发现66岁的杨宝和老人不出门了，到他家看望时才发现老人突发半身不遂，已经卧床不起了。说到这儿，李和平叹了口气，老人只有一个智商有点问题的儿子，只会给他叫外卖吃，屋里屎尿遍地，没法很好的照顾他。这样的情况下，心灵呵护服务队志愿者多次上门照顾，为老人清理卫生。 6月中旬，李和平和社区主任商量，将老人送到了街道养老照料中心进行照顾。7月底，志愿者带老人去医院治疗时，发现已经是直肠癌晚期了。住院不久，老人就去世了。志愿者又帮忙处理了后事。李和平告诉记者，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被呵护的。他说，我们的队伍平均年龄在65岁，都是退休之后还想做点什么，而且我们也发现社区里的老人需要陪伴，所以这件事情很有意义。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圆圆、纪时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